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庆尚北道兴州郡金泉市居民和原佛教守护兴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24号在兴州郡草田面韶城里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停止萨德雷达开动和撤销萨德部署。